随着暑期到来，很多部新电影扎堆上映。令人意外的是，几部国产动画电影创下了不错的票房，甚至有网友将其称之为现象级作品。《捉妖记》《大圣归来》等电影，从技术上来讲是如何创作的？国产动画电影大获成功的要素还有哪些呢？今天晚上，照亮新闻深处，和您分享现象级动画，你知多少？ 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2015年的7月26号，我们先和大家呢来说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件事儿。在说这件事之前，问问大家各位。您觉得闪电是什么？相信所有听到我这句话的朋友一定会回答，闪电就是电啊。但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家们通过了科学实验才得出的结论。在很久很久之前啊，大家认为说闪电可能是一种气体爆炸，甚至呢，当科学不昌明的时代，有人还认为闪电是上帝的怒气。总而言之，当时人们觉得摩擦产生的电和天上的雷电是不同的。这件事情呢，直到后来一个女人的跌倒而发生了改变。这个女人呢，就是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富兰克林的妻子丽德。丽德呢，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莱顿瓶，而这个瓶子当中呢是有电，把她呢意外的击倒了。通过这件事情呢，富兰克林想到可能空气中的所传下来的这种东西就是雷电。他经过反复的思考，确定雷电是一种放电的现象，在实验室当中产生的电和天上产生的电是一样的。有了这样的想法，富兰克林就打算去证明了。在1752年的6月份的某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他和他的儿子威廉在费城做出了举世闻名的风筝试验，证实了天电和地电的性质是一样的。但非常幸运的是，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呢，证明了两种电是一样，他们也保留住了自己的生命。这时间就来到了1753年的7月26号，也就是在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证明了天地的电的性质是一样的第二年，俄国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和他的朋友李赫曼重新在俄国做了这个实验。但不幸的是，李赫曼在做的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当场就被雷电给击毙了。为了证明天上的电和地下的电是一样的，李赫曼为科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刚才和大家提到了另外一位俄罗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罗蒙诺索夫。他呢，对于整个的俄罗斯的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说他成立了俄罗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一开始呢，和大家来说啊，在1753年的7月26号，俄国的著名物理学家李赫曼，因为为了去探测雷击的真相而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实人类在科学探索的历史之上呢，有许多人都是为了自己想要追求的理想和真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这些人勇敢的付出，才造就了当时当日科学昌明的时代。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1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随着暑期到来，很多部新电影扎堆上映。令人意外的是，几部国产动画电影创下了不错的票房，甚至有网友将其称之为现象级作品。《捉妖记》《大圣归来》等电影，从技术上来讲是如何创作的？国产动画电影大获成功的要素还有哪些呢？今天晚上，照亮新闻深处，和您分享现象级动画，你知多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刚才呢跟各位说了啊，最近呢天气挺热，这电影院里的排片也很热，那是因为呢有很多优秀的电影最近都纷纷上映了，其中也有不少的国产动画影片，这些影片呢也在最近创下了不错的票房。其中呢我们就要从以下听到的这段声音来开始，想必最近去看电影的朋友应该对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些声音非常熟悉吧。 孙悟空，你法印还在，现在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臭猴子。 什么齐天大圣， 大圣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 如来老儿，俺被你困了500年，还不够。 作为一个成功的捉妖师，我是怎么走上捉妖这条路的呢？ 我们像全天下所有平凡的女子一样，需要一手兼顾事业，一手兼顾爱情。但是老娘到现在还是单身 啊。我也是被逼的，我创业是被逼的。 每回那些臭男人见到我的时候都是喜笑颜开。 就业难啊，就业压力大呀，现在哪个职业你都不需要个学历， 但是一听说我的职业立马撒腿就跑，头也不回。 不是，我开心罚自己。 听着这些电影当中的台词儿和对白啊，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儿的话题，现象级动画你值多少。其实最近呢我可是看电影啊看得我特别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说最近有这样的一部电影不错，那样的一部电影不错啊，还有人说有这个动画片呢可以称之为现象级的动画啊，有不少朋友都在夸，甚至呢伴随着这些电影啊还兴起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做自来水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总而言之，最近呢是有一些非常棒的国产的动画电影来到我们的身边，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从制作的角度来讲，这些电影的画面包括它的故事的设计非常非常的棒。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电影制作技术，尤其是动画电影制作技术其中的一些秘密。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啊，这都是业内非常非常棒的几位好嘉宾了。我们先来介绍到的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监制金大勇，欢迎大勇，你好。 大家好，我是《大圣归来》的监制金大勇。 另外呢，还有动画电影美术总监齐帅，欢迎齐帅，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齐帅。 还有动画总监陈征，欢迎陈征，你好。 大家好，我叫陈征。 哎，刚才呢我说我最近这几天可忙了，就到处去看电影，因为为了做咱们这个节目，也有身边有很多人跟我推荐啊。各位这个做电影的最近看的电影多吗？大勇。 最近看了，其实看了不少 啊， 之前是一直在做 啊。对，也没时间去看。 对对 对, 对, 对 啊。陈征和齐帅呢？ 我们最近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啊。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 啊？最近忙这个，因为大圣意想不到的这么多火爆，所以说我们的就是针对我们这些主创人员的采访很多，所以大部分是忙于这些事情吧。还有公司内部的一些关于，因为之前的准备不够，大圣火了以后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像周边产品啊这些东西我们也要，尤其金老师也主要在忙这些事情。 对，今天晚上呢我们也跟您来聊聊关于电影的事儿啊，既然忙了咱就一下忙到底。刚才我跟各位来讲，有不少的朋友说自己是自来水，为什么是自来水？哎，这个金先生，您知道自来水什么意思吗？ 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啊， 后来我也 怎么能不知道呢？喝自来水长大的还能不知道？ 这个自来水和那个自来水还是有点区别的哈。因为我后来就是听到这个词儿之后，因为最初我们确实是没有想到，一下就是我们的大圣一下火到这个地步。然后呢也是其实主要还是这些网友们嘛给我们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支持。然后呢我一说到自来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他们都说水军的这个事儿，然后一聊啊，感情是自发的水军，其实他们自称叫自来水 啊。对啊，这自来水现在又有了其他的意思了啊。 对对。 来，我们就说说这个，在网上有不少朋友呢，大家关于最近上映的这几部电影，尤其是捉妖记啊，我看 最近这票房，今天的统计说都已经破了泰囧了，又创下一个新的记录。这《大圣归来》的排片从一开始的一点点，到后面呢也是越来越多，也是看来大家对于国产的动画电影是越来越喜欢。先来说一下，从制作的角度来讲，《捉妖记》和《大圣归来》它是两种不同的制作方式，一种是套着真人拍的，一种就是纯动画。这两种制作方式呢，我们今儿呢都想跟大家来聊聊。就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圣归来》这个电影啊，因为这个主创我们今儿来的比较多。《大圣归来》这个电影其中的这些动画的形象一开始是怎么确定的？因为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专门去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让我特别惊讶的是里面的颜色的饱和度，就那种鲜亮的感觉，还有这个动画人物的这个形象，比如说那个呆萌的小和尚啊，特别特别让人喜爱。这个形象是谁设计出来的呢？大勇。 嗯，这是我们那个动画总监齐帅设计的 啊。 对，我那个我作为这个人物设计吧。 嗯， 然后其实这个大圣归来它毕竟是一部动画片嘛。 嗯， 所以动画片的话，颜色，而且本身这个动画片呢还是比较主流的那种合家欢式的动画片，所以说它的颜色不会处理的特别灰暗啊，或者特别的写实，所以说它是肯定要是一个很比较亮丽的，符合动画片的那种调调。 嗯， 然后那个至于孙悟空的这个 对这个形象，现在有不少人在吐槽说这孙悟空应该是只猴子，我怎么看起来它像只马呢，像匹马呢？ 其实这个形象呢，一是主要是因为导演是这个 导演是属马的吗？ 是吗？我还真的不知道。 来，您接着说。 然后那个就是我本身我的自己的绘画风格呢，我就是比较，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帅哥啊、俊男美女的那种，那种很唯美风的那种动画风，那种绘画风格。我本身我就喜欢那种稍微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变形，但是又很酷酷的那种感觉，我希望是那样的。然后正好导演看到我的作品以后，他觉得啊，可能我的这种风格是他头脑中想要的那种大圣的形象。 嗯， 所以说他就找我过来，然后去做这个电影的整个的就是人物的形象设计。 嗯， 那么所以说基本上跟他之间反而在设计上没有太多的 就没有太多的冲突， 对，没有太多冲突。 就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电影院中看到的是一个又蹦又跳的猴子啊，而且穿着很帅的衣服，颜色也很好看，还有很棒的配音。那这个形象是怎么给它就最后变成动画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电脑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是不是直接给你一台电脑，再给你一支电子笔，你在上面一画，这个猴子的形象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让它怎么动他就可以怎么做？ 不是， 这是怎么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就是说， 今儿讲不完了吗？ 其实也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大概其总结出那么几个吧，比如说从二维的设计出来到三，最终的我们的成片，它是这样，就是说齐帅这边把角色设计出来，然后他设定的就是三视图做完之后，我们要有模型阶段，然后有骨骼阶段，然后材质、动画，最后的灯光渲染阶段，它是要分不同的阶段去做的。 还有骨骼阶段。 对对对，骨骼阶段就是说它这个主要是为了我们片子里动画嘛，就是我要给它加骨骼，这个就是老陈他们那边的后边的工作，就是说动画是怎么表现，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模型之后加上骨骼，然后它才可以去调它的动画嘛。 一开始这个形象是一张纸的形象，后来把它就做成了进入电脑当中的可以通过软件来去修改的一个形象，然后后来又加入了骨骼，又加入了其他的颜色，然后这个形象才动了起来，是吗，齐帅？ 对，大概就是这样。它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它开始的设计阶段是一个二维动画的一个制作阶段，就是因为它从设计上从没有到有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就是先把它的形象画在纸面上，当然我们都是用那个软件把它画出来，然后画出来以后，然后三维的需要有三维的建模师根据你设计的二维的这种形象，然后把它的模型建出来， 就是它的身体的比例。 对， 胳膊多粗，腿多长，腰多细。 对， 要把这个确定下来。 对。 那刚才提到了老陈啊，陈征，动画总监陈征，他的工作是要建立这个动画人物的骨骼。可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看不到这个动画人物的骨骼，这陈征的工作我们都看不到，多可惜啊，老陈。 哦，不是，这个先说一下，我不是负责这个绑定的。您说的这个确定骨骼，这属于绑定。那这个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打一个比方吧。就相当于。 木牵线木偶里边，它需要做一套装置来控制这个动画形象。那这样的话，动画师就便于动画师就去操作这个这套装置，让这个东西动起来，让这个角色动起来。那到动画师这一阶段的话，那么动画师也就相当于一个演员了。那区别就在于动画师他是不用看脸的，就是他可以有演员的一些基本素质，他可以去这个把这个人物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完完整整的给他表达出来，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但是呢，他可以是任何形象。 您刚才讲到是演员这个事儿啊，我看到一些好莱坞的制作，就有一些人身上穿特别紧的那个衣服，然后关节上贴很多的那个传感器，然后在那儿演来演去。这个大圣的形象也是要这么做出来吗？ 不是，您刚才说的那是动作捕捉。那这种但是现在有很多动画片用到了这个动作捕捉，它也是为了节约时间，然后保持一个动画的这个真实性在里边。那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纯动画片来讲，追求的其实并不是说真实性，而是说要把这个动画人物的性格夸张的生动的表达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动捕就实现不了。 就是所有的猴子的这些动作都是你们用鼠标一点一点给它调出来的 啊。对对 啊。那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和《大圣归来》不太一样的风格，它是真人套拍的，《捉妖记》里面的，比如说那个小妖王那个呼巴啊，还有他很多其他的大小各种各样不同的妖，他们的这种形象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相信他也是用动画师用鼠标点出来的，也是像您说的用鼠标点出来的，他应该也不是说动捕的。 其实他那个就是说，他唯一的区别就是跟我们的区别就是说，他是和真人实拍它是结合的，我们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动画。但是从制作的流程上来讲，它是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的呼巴，他也是，比如说 形象设计， 他把形象做出来。然后呢，模型是把它的模型做出来，绑定师去做绑定，然后绑定测试结束，然后老陈这边的动画师去做动画，像他那个角色，因为他也是属于算是卡通类的角色，所以你说从动作捕捉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他也是不现实的，肯定还是动画是手 K 出来的， 只不过拍的时候演员，这个就对着一团空气或者对着某一个东西在那里表演，对面是没有任何的东西的， 演员很痛苦， 但是 有可能会有一个 有一个 参照的一个东西， 有个萝卜在那儿是吧？ 对，有这种可能倒是。 对，其实我估计应该是有跟他当时跟他配合的演对手戏的一个临时的一些演员做出，他们即将设计出的那个动画形象该做的一些反应，然后配合那个演员之后再把它重新换成这个三维的这种角色。 对，说到这个角色和演员啊，就在《大圣归来》这个戏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它有一种糅杂，有一种穿越。我说的穿越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戏里面我看到很多的元素，比如说一开始这个小和尚江流儿的父母的形象，跟我看那个好莱坞的花木兰里面的那个东方人的形象是非常的相近，就这个形象是不是在设计的时候为了走国际化的路线就专门给它设计成这个样子，因为觉得大家好像觉得动画片里的中国人就应该长这个样子，居然。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你像皮克斯也好，或者是梦工厂也好，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全球的这种三维动画的制作的一个标杆。他们的设计理念，还有他们的一些造型的美感啊，这些都是符合很比较主流的。所以说，基本上所有的世界上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这种动画人，或者是动画的设计师，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说在做设计的时候，肯定会怎么说呢？会参考或者是往他们想，同样是他们在大家都在追求的那种人物的那种规整流线，就是舒服那种美感吧。都是在追求这种东西， 就是大家看惯了，所以说做的时候也就按照那个方式来去做。 而且这种人物设计，它已经是被无数次的这个动画师或者是就已经 经过审核过的，是方便于动画制作的，因为你做的设计的太复杂太写实，反而不便于动画制作，而且对于各方面的表现力来讲就是足够了，所以说基本上会就是肯定会优先考虑这种比较优秀的已经很成熟的这种设计方式。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比如说什么那个山妖的角色，还有最后这个终极大 boss 的这个角色，还有其中的一些那个就是土地公公，这个土地公公跟我们平在西游记里看的土地公公完全是不一样，就两种你想都不想就是想都想不到的一种差距。就之前的那个西游记里的土地公公他真的是个公公啊，是一个土地公公，然后这个呢看起来是有点像一只鼹鼠啊，我就看了那段，我觉得怎么地下钻出来很多小鼹鼠啊，这个也是在设计的时候，这也是好莱坞的规则吗？ 不是，这个首先我要事先声明一下，这个土地公公呢，它不是我设计的，因为我之前我设计的一个是相对的，还真的是还是符合那种可能就你说的那种欧美路的那种设计的一个土地公的形象，一个老人，然后就是带着那种很正常的大概。就是那种土地公的形象，然后他可能会一看呢他就是个人，然后他可能会有动作表演有对话，然后但是后期的时候发现这个土地公呢主要是考虑到制作难度也好啊，或者是很多就是制作方面的原因，然后这个土地公本身他在这个片子里面的所表现的那些内容啊，因为他不需要他有什么对话，然后也不需要他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一些的动作表达，所以 你的考虑是少画两笔，把它做得小一点，然后制作成本也低一点，就把一个大人变成了小人啊。 其实也不是这样，我感觉在这个土地公公的这个形象动作方式的确定，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偶然，因为这个刚开始他的动作田岛也是在很多种方式之间徘徊，然后最后确定他是那么跳着走什么的，这其实当时也是考虑了多种方案的。 哎，你们刚才说到这个田岛啊，是这部戏的导演在一部动画片当中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就是人演的电影，导演在旁边喊咔，然后再来一遍，再来一条，再来十条，那就演这样的角色。那动画片的导演他干什么的？ 其实跟《失败家园》的导演差不多，我觉得 用喊咔，其实他都一样。 对，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的导演就是田晓鹏啊，他其实比《失败家园》的导演我觉得更累。做我们这片子更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从剪辑上。他自己要亲自动手，然后呢甚至一些镜头的调整，那个也甚至有一些动画，就是说动画我们下面动画师可能理解不了他的那个 他的意图， 对他所说的意图，就是或者说我们改了十几遍之后还是他不太满意， 然后呢他就亲自动手， 他亲自动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土地公，那个土地公用脚试探着然后钻到土里面那个镜头，其实他自己做的 哦，所以这导演也不容易啊，得会导戏还得自个儿能够做，这真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你刚才讲到镜头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这部电影我在看的时候啊，和《捉妖记》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整个《捉妖记》的电影看起来它的色调同样都是这个卡通电影啊，或者叫动画电影，它的色调是比较昏暗，但是《大圣归来》的色调特别明亮，甚至在通过 3D 的效果之后，就戴着 3D 眼镜，它实际上对于颜色有一定的衰减嘛，看了之后还依然觉得很明亮。我觉得是这个，接下来我们很想还和二位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今儿和大家来聊一些有关动画电影的事儿，也欢迎大家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 10628821828，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呢？咱们都可以今天在节目中畅所欲言。随着暑期到来，很多部新电影扎堆上映，令人意外的是几部国产动画电影创下了不错的票房，甚至有网友将其称之为现象级作品。捉妖记、大圣归来等电影从技术上来讲是如何创作的？国产动画电影大获成功的要素还有哪些呢？今天晚上照亮新闻深处和您分享现象级动画你知多少。 再次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呢最近咱们身边啊上映的这些电影的事儿。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监制金大勇，以及呢动画电影制作美术总监齐帅，还有动画总监陈征。再次欢迎三位回到节目中。咱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开始刚才我说那个话题啊，关于这个就是3D 和颜色的这个话题。这次我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你比如说像《捉妖记》，它颜色呢相对是比较昏暗，幸亏它不是 3D 的，要是 3D 的，我觉得可能我就看完之后就会觉得眼睛很累。《大圣归来》我看的是一个 4D 版本，就是这个 4D 版本给我留下了前所未有的体验。第一是那个颜色特别好，让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回头把任何一个画面截图截下来都可以放到电脑上当屏保。第二个呢，就是那个 4D 影院的那个椅子摇摇晃晃的，我在整个观影过程中都一直抓着那个椅子，我就害怕我被它晃下来，所以这个也让我印象很深刻。来聊聊这 3D 的事儿，我觉得这 3D 啊做的还真是挺好的。向几位来请教一下技术方面的事情。据我了解，在做电影的过程当中，有真 3D 和假 3D 之说。其实大家现在喜欢 3D 还是从那个《阿凡达》开始啊，因为据说那个电影是真的用 3D 电影机拍的，那机器呢还是那个卡梅隆他自己做的一台机器。但是后来的很多电影呢都是拍的是 2D， 然后怎么给他叨吧叨吧就变成 3D 的了。这个动画电影你们在做的时候是按照什么方式做的呢？ 其实我们做的时候是完全是真 3D。 嗯，就什么叫真 3D 啊？ 就是说我们在对在调整这个摄影机的时候，首先说第一，我们初衷是一定要做 3D 的。然后呢我们在所以在做这个当中镜头的设计，它是按照一个那个 3D 的镜头的感觉去设计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3D 效果其实不是特别明显，比如说触屏啊那种感觉让你感觉特别特别晕啊，或者那种，其实我们也是很慎重，因为经过无数次的调整，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在电脑屏幕上看的话你都会觉得晕。所以我们就是为了适应一下那个大家的那个心理承受的能力嘛，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给它做的小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还是按照正常的那个 3D 电影那个方式，左右眼，左右眼的镜头去做。 这动画片怎么做成左右眼呀？ 就是它其实这样，就是同样的摄影机我们要做两个。 那就等于说把这个左边的画面 Ctrl+C 加 Ctrl+V 我拷贝到另外一边。 不，还没有那么简单，还没有那么简单，它是还是有一定的数据调整的，因为这不是我做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我是不太清楚的。但是它是根据你的画面的层次，角色的多少和那个就是说你镜头和那个你那个视觉中心点都是有关系的，它是需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调的，而不是说我只做好一个类似的我去复制它就行了，这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样出来的话是一定不会舒服。 陈征，你在做 3D 的时候贡献了一些什么力量？ 我主要是做动画的，至于这个 3D 效果，最后我们有一个专人负责，就是那个张乃文同学，他是专门负责这个调整最后的3D 效果的。那么我们这个动画这一个层面，其实就是演员嘛，他们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像他们这个原画，其实在选演员，那么选好演员之后，我们就是表演了。 那就是刚才说到在这个 3D 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比如说每一个我们看到的画面，这个画面看到的至少得是两个画面，是这意思的？ 对，没错， 就是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得出两个画面，不是说直接复制出一个画面。 对，没错，复制的话其实就像你说的那是假 3D 了。 对，这说到假 3D 了，你们了不了解这假 3D 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特别感兴趣。 假 3D 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也是大概齐吧，就是说它按照一个单一的画面，然后他把里面的画面某些层他给抠出来，抠出来以后呢重新再合到上面去，然后再一错层，大概其实是这么一个概念啊。这样的话你看着你能看出前后的层次来，但是实际上就是它还是不如真 3D 那个效果更好。 再说到这个颜色上面，就是这次看到的这个电影，很多朋友觉得特别有这个好莱坞的感觉，是说它的颜色做得非常的鲜亮。我过去也跟一些做动画的朋友了解过，就是在他给我的讲述中，一部动画电影当中你要做到这么多层次的颜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得是不断的一层一层往上叠加，是这样的，齐帅？ 其实在前期美术的时候，那个朱晴他开始的时候，前期的时候他的颜色彩感觉特别棒，然后那个前期的在制作样片的时候呢，他画了大量的概念的一些概念的设计，包括颜色啊，还整个那个片子的调调啊，基本上到那个时候，在前期美术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就是这方面的倾向，然后最后3D 做的时候实现的时候是基本上把它定的这个调调呢，就是尽量完善到每个镜头或者是每个画面的画面里面，所以说整个画面的颜色呢会比较亮丽吧。 这个也是跟你们一开始提到的说它是一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完美的一个动画的设计，所以颜色一出来就是要按照这个感觉走。 对对对， 还有刚才我说那个捉妖记的画面是相对比较灰暗，它这个是整个戏的一部设计，还是说它是因为跟真人有套拍，它必须得要把颜色调得暗一点，这样才不会太容易看出来人和妖之间的区别？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 其实每一部这个优秀的动画电影优秀的电影吧，它其实都是通过比如说后期校色或者是特效种种手段吧，想让它这个创造一个完善的这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到环境场景环境，小到一个人物角色和一些道具，那么它必须让这个观众感觉它是在一个空间之内。那么这个就需要后期校色来弄这个。 就这种调是要精细到一帧一帧去调吗？就是一幅画一幅画去调吗？ 啊，这个可能金老师比我清楚。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不是。其实像你提到，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捉妖记》它主要还是一个因为它是真人电影，虽然说它里面有动画角色的妖，但是呢，它所追求的那些是要真实。它要真实，因为这就是跟我们的动画片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所有的画面，其实说到一帧一帧去调，其实有些镜头可能会是这样。但是大的这个色彩调整色彩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是不用那么去细致去调它，把那个大的一些感觉调出来就好。但是合成的时候，它肯定是需要合成的，是特别费劲的。 对，说到费劲这个事儿，咱们剩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这几分钟想跟你们聊一聊关于费劲的这个事儿啊。我在网上听了一个说法，说这个电影挺好看的原因是关于这个团队啊，说这个团队有不少人，至少说80%之前都给好莱坞打过工啊，做过好莱坞的动画片，所以呢他们的水平特别好啊，是扬为中用，所以这个出来效果还挺好。然后呢还有一个说法，说正是因为这个电影干的时间比较长了啊，长达8年的时间，你想8年就做这一件事情，这个细细磨也能磨出一个比较好的作品了。最后我们还剩几分钟，我觉得跟大勇来求证一下这个事儿。 其实我们这些团队吧，倒不是说给好莱坞做过一些事儿，就是我们确实做过一些国外的外包。就是美国的也有，俄罗斯的也有。 有大家特别熟的片吗？ 特别熟的片啊，特别熟的片儿， 没事，想不起来就不说了。这段 有一些什么芝麻街之类，但是估计是孩子比较熟的。对， 就外包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中国的观众都不怎么熟。 这动画片外包是个什么意思呀？ 其实就是我们接一些国外的活儿。 加工的活儿。 对，加工，我们只是负责制作。 啊，别的什么都不管。 对对对，设计啊之类的我们都不管，我们只负责制作，甚至他有一些。比如是动画一些关键的要求，他都给你设计好了。我们只是机械的去做就行。 那看来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积累，是不是正是因为这种活做的多了，就特别流行，就特别了解说现在国际上流行什么东西，后期做的时候就奔着那个方向去了。 其实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片子主要还是一个导演的他自己的一个概念嘛，可以说，就是他的要求。其实跟我们，比如跟我们一些外包之类的一些要求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还有刚才那个话题，是8年的时间，导演就在干这一件事吗？ 基本上是，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8年是分两个阶段，就是前4年是一个创作的阶段，就是它是一个剧本和美术的阶段。然后我们后4年是一个制作的阶段。其实前4年的话可能参与的人相对少，比如齐帅啊他们的美术团队和导演和一些编剧团队主要参与。然后到我们后边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老陈，我们包括我们后边制作的，比如说3D 的张乃文啊、阿辽啊、 啊，就这些人，我们是做后期的制作阶段，这些是我们所有人参与的这个阶段。 嗯， 这个四年其实是应该是比前四年更难熬。 对， 更加辛苦。刚才您提到是80%人参与过好莱坞项目，其实这个很这就很难说得清了。其实我觉得80%人都在喷血做，这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啊。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回想一下，8年之前齐帅的脸上还没这么多痘痘，老陈的头上还有头发，然后呢大勇的头上的白发也没这么多，但是8年之后我们和大家看到了这么好的电影，关键就是有以上我说的你们这些付出，这每一份付出其实都是有成就的，有回报的。我们今儿呢也感谢三位制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谢谢你们给所有的小朋友喜欢动画的朋友呢带来的难忘的这2个小时的有关电影的感受。好，这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玉龙还会继续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新闻背后的科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呢微信的方式添加订阅号听友吧，在其中为您喜欢的主持人投上一票。您要觉得我们这期照亮新闻深处还不错的话，欢迎各位给18号主持人玉龙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一二三，起吧！ 不用磨皮美白，不用修出锥子脸，微笑就是我最好的自拍辅助神器。 微笑不需要理由，微笑可以传染，千百万人的微笑组成了一座城市的表情，我们一起让北京笑起来。好，准备啊， 来笑一个，哎，对对，保持住。现在是。